红起点天天有聊，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啊，提醒一下，稍微麻烦一下你的手指，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张红，这样呢我一更新你就看到了，很方便。今天聊什么呢？聊一聊市长辞职。话说9月3号阅兵放假前，你可能还看见这市长开会呢，放假一回来市长辞职了。这个市长是山东济宁市市长梅永红。9月6号的时候，济宁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梅永红的辞职。三个月前呢，山东菏泽市副市长张玉华也辞职了。这样山东就两位地市级官员辞职了。这么多年呢，这个官员辞职下海其实并不稀奇，人各有志嘛，强扭的瓜也不甜。概括起来呢，对官员下海的这个负面评论有三大类，就是三种吐槽。第一类的这个吐槽呢，就是党教育培养你那么多年，一甩手你就走了，真没良心。这话呢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五年前中组部从54个中央部委选派了66名中青年干部到地方任职，当时梅永红在科技部任政策法规司的司长，他呢就被派到了济宁市任市委副书记，两个月以后代理市长，然后呢成为了市长。要说是党培养了这个梅永红下基层锻炼也可以，说梅永红呢为基层带去了新思维新活力也没错。其实呢这对两方面相互呢都有好处。就像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到了山东省当省长，那山东省和郭树清到底谁得到好处更多呢？说不清楚啊。凑巧的是，三个月前辞职的这个菏泽市的副市长张玉华也是从北京空降山东的，之前呢他在国务院港澳办工作。我们确实不好说啊，从京城下派到地方工作，或从地方上调到这个中央工作，哪个更体现了党的培养。按照党的经典说法呢，在哪儿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更倾向呢这样的说法，说官员是一种职业，他的升迁和离职应该有一套规矩，有一定的程序。官员呢这种职业呢有它的特殊性，对官员的这个离职呢应该有严格的审查。比如这次两位地级官员都是去企业，据说呢梅永红去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任 CEO， 张玉华呢是到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任党委书记。那他们在任的时候有没有对企业的利益输送，有没有政商的腐败？看来呢这个梅永红和张玉华的辞职呢是经过了程序了，当地的人大呢也都公告批准了，也许呢还经过了离任审计或者审查，但不知道结果啊是不是公示了啊。第二类吐槽呢就是仕途不顺，哎，奔钱去了。这话呢有点不厚道，当官当得不舒服怎么就不能离去啊？啊，走了还能给那有志当官的人腾位子呢？奔钱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意思，你敢说自己见了钱就像看到一堆臭狗屎啊？关键是喜欢钱要有底线，要有道德的约束，要不犯法。据说呢这个梅永红啊，他说过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这话呢被媒体广泛报道，也引发了很多其他的吐槽啊。但梅永红说的可能是事实，不算灰色收入的话，如果县委书记只挣3000多，那真还不如解放军一个班长挣得多。梅永红和张玉华呢辞官到企业去工作，肯定比当官呢挣得多。这里要提一句的是，梅永红要去的华大基因还真是有科技含量。自从1999年成立以来，这华大基因先后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中国部分、国际人类单体型图的这个计划、亚洲人基因组图谱，还有水稻基因组计划等等多项基因组的这个研究工作。现在呢已经建立了大规模的测序啊、生物信息分析啊、克隆微生物啊、农业基因组啊等等技术平台，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被称为基因界的富士康。通过基因大数据库可以更清晰的知道人的真实准确的健康数据，使保险公司啊这个能够制定出更为合理精确的投保产品，因此许多保险公司都追着华大基因来合作。那梅永红呢选择去华大基因，也许和他长期管理科技行业有关，这也许可以说是知识输送，靠山吃山，靠水吃鱼啊。世界那么大，干嘛不去看看呢？梅永红已经50岁了，再不动将来可能就走不动了。我们讲一讲温州市前副市长吴敏一的故事啊。1997年这吴敏一呢在浙江省经济建设规划院当副院长， 在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上颇有研究，他想更进一步，就给当时的浙江省省长柴松岳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到地方上做点实事。1998年10月呢，这吴敏一就任温州市副市长。据说呢，他的为人呢和政绩都不错。2003年2月，在得知自己当不上下一任的温州市市长以后，吴敏一辞职了。对这一点呢，吴敏一自己呢一点也都不隐瞒。你瞧，官是吴敏一自己争来的，看着不能更进一步了，于是就辞官自己玩去了。世界那么大，不吃官饭照样过得好。那你说这样的人很可恶吗？很伤天害理吗？哎，我倒觉得吴敏一活得挺明白的，过得挺潇洒。还有一类，第三类的吐槽就是犯错误了，害怕了吧，于是辞职了。这在中国不大可能，要是犯错误了辞职管什么用，纪委或检察院那就上门了。要让一个干部辞职，哎，还真不是想办就能办的。讲一个外国的故事啊，2014年的11月，加拿大多伦多市市长福特吸食这个霹雳可卡因和酗酒，这个视频呢被曝光了。在市议会里边呢，福特的竞争对手和他的朋友都很不高兴，以为呢这一连串的这个丑闻太丢大家的脸了，让大家没法干事了，于是呢就想让他自己辞职。这福特呢承认说这是丑闻，也承认这损害了多伦多市政府的公信力，但是呢就是不辞职。福特坦然地表示说，我哪儿都不去。这加拿大法律呢可没有强迫这市长辞职的规定，福特呢可以拖到第二年的市长选举。在这期间呢，福特打击报复怎么办呢？于是有人就想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呢，要求福特休假，向公众道歉，并接受警方的调查。显然这事儿呢也不那么容易，福特凭什么就去休假呀？又不像咱们这儿一指令下官员就必须这个休假式疗养了。这招不成，还有第二个办法，多伦多市议会没有权力整治市长，那就请上级安大略省的官员出手来打老虎。但一想呢也不行，多伦多市这议会的许多人肯定不同意上级来干涉多伦多市自己的政务，而这安大略省的官员呢也不喜欢管人家的闲事，一码归一码，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实在是没辙了，大家说那我们就孤立他，扫着他，见面不理他，不带他玩。所以你看，要说对官员的监督，还是咱们中国有力度，拍苍蝇打老虎，有许多霹雳的手段。好了各位，今天就聊到这儿，记得手机上下载这蜻蜓 FM 的客户端，然后收藏一下红旗点，这样呢每天的任何时候你就可以收到推送，也可以轻松收听我的节目。微博红旗点，微信公众号张红瘦，脱口秀的那个瘦啊，或者你直接搜张红两个字也可以，欢迎大家的关注。红旗点明天接着聊。